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22集。二人抵达沙塔村，发现这里依山而建，且分得很开，整座村庄占了大半个山头。江晨一看这个布局就觉得麻烦，扫了一眼时间，他们今天逛了埋骨山和四座城市，这都快要11点了，他便不想打了，准备去打个赏金墙。方景行自然随他，和他接了一个双人赏金任务。江晨由他领着找野地，这次终于不用问路了，因剧情而烦躁的情绪总算缓解了一点。两个人打到11点半一起下线，方景行立刻联系江诗兰要约中午饭。江诗兰虽然有些诧异，但还是同意了。按照他发来的地址到了目的地，发现是一家私密性比较好的餐厅。迈进包间，见方景行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了。江诗兰现在一看见方景行，就想起上次那个老公晚安，忍不住想笑。 怎么忽然找我吃饭？ 方景行起身为他拉开椅子，坐在他身边压低声音。 我知道江晨的事了。 江诗兰瞬间一怔，保持住镇定，不清楚他是不是在诈自己。方景行不等他试探，主动把事情交代了一遍，表示要签保密协议。江诗兰沉思一阵。 我需要回去反馈给管这个项目的组长。 我希望能尽快签。 怎么？ 签完我应该就能定期去探望了吧？ 江诗兰不动声色地看着他。 搞不好景行真有那方面的意思。这得问他们组长。 方景行应声，过掉这个话题，陪他吃完午饭便回家静等消息。下午两点，他回到游戏，和江晨继续过任务。顾万也抽空上了线，三个人碰头聊了聊组队的事儿。这次的隐藏剧情能加八个人，他们决定每家帮会各出一半。顾万觉得两位大佬都很够意思，值得深交，毕竟他只是提供了开剧情的思路，并没有真的成功开启，但大佬却还是带上了他。 我现在点人。 方景行这边也联系上了一星人，让他喊人。十分钟后，八人小队在主城集合，出发前往沙塔村。几乎是出现在主路的那一刻，他们就被发现了。 报，大佬们又开始了。 玩家们齐齐激动，昨晚开启隐藏剧情的时候都八点多了，全服的人都差不多知道大佬的睡觉时间，推测可能今天才开始打，便一直在等消息。现在终于是等到了。 来来来来来，来压住。 活赌两天。 要赌就赌刺激的，我赌一天。 别那么嚣张，我赌三天。 其实我上午就看见大佬了，只是就他们两个人。 上午人没齐，这会儿人齐了。记住他们的名字，很快就能在公告上看见他们了。 那个时装怎么这么像顾问呢？ 还有一个人的时装挺像金靖联盟的某位打赏金墙的大佬的。 所以这是金靖联盟和如意拼的段。 请问其他几位帮主是什么心情？ 几位帮主的心情如何不得而知， 反正精进联盟的人挺爽的。他们抵达目的地，想着近距离观看两位大佬过剧情，结果只打了一个多小时，其中一位大佬就有事下线了。 晚上回来吗？ 回来，你们先打。 方景行对他们挥挥手，摘下眼镜直奔衣帽间，认真收拾一下，拿着车钥匙去了俱乐部。俱乐部的人见他满面春风的过来，还精心的打扮过，感觉就没见他这么高兴过。 呀，方队来了。 嗯，我来拿点东西。 他进了放周边的房间，在里面挑挑拣拣一番，期间扫见自己的公仔，顺便也带上了。 有好看一点的盒子吗？ 众人帮着翻了翻，找到一个储物盒，也是周边，且颜色很小清新，完全能当做礼盒用。方景行很满意，把东西全放进去抱着走了。众人目送他们的前队长兼老板离开，面面相觑。几秒后有人道， 咱们是不是要有老板娘了？ 很可能。 要有老婆的方队开着车到了研究院，被江诗兰接进去，把一箱子礼物交给工作人员检查，进了秦组长的办公室，和他谈了半天后面的事，然后仔细阅读一遍保密条款，签了名。他查看时间，发现过了4:30，这个点江晨应该下线了。 我能去看看他吗？ 秦组长点点头。方景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了花园，远远望见一个背影。他下楼的时候，心率便开始控制不住飙升，此刻见到人，心跳猛地又来了一个加速度。已是深秋，少年穿着件深色兜帽的外套，双手插着口袋，站在那里不知在看什么，露出一截洁白的脖梗。他不禁屏住呼吸走了过去。江晨听见脚步声，微微侧头看清来人后顿时一怔，他这才知道方景行下午为什么下线。 你来签保密协议？ 方景行近距离看着他，直觉比照片上的冲击还要大。他努力维持住镇定，端起平时的温文尔雅。 啊，前辈好。 韩舅舅。 方景行好看的双眼微微一弯，含笑望着他。 舅舅。 方景行这次出门是经过精心打扮的，他长得本就妖孽，再这样刻意收拾一番更是魅力无穷，而有那身温润的气质罩着，他并不显得轻浮，整个人风度翩翩的。只是不知是不是因为江晨知道方景行的心思，他总觉得这声舅舅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耐人寻味，他勉强应了。 嗯，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